主義的模糊定義，繼續引起對人權的嚴重關注。澳洲政府派遣軍隊到維多利亞州應對當地最近爆發的新型肺炎疫情，派兵規模超過1000人，主要部署在州內最大城市墨爾本，為民眾進行病毒檢測以及處理防疫物流工作。維多利亞州官員說不想等待病例慢慢浮現，會主動出擊，派人上門收集樣本進行檢測。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259点，跌2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17，瑞士法郎0.949，加元1.365，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8美元，卖出1765.7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本周后期同下周初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封路方面，青山公路荃湾段有爆水管，去大窝口方向近住维景花园对开快线仍然是封闭的。重复一次位置，就是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大窝口方向近住维景花园快线仍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另外，钦州街亦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连翔道方向近住通州街公园慢线都需要封闭。昌新里近住钦州街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深乜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唔止听众都听得好认真，听到入晒脑噶啦。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 听讲咩？死啦！佢仲扮我哋啊！ 系啊，都未听嘅。 你哋真系忠实听众啊，好抵石啊！ 我哋玩得认真，听众听得开心。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一万元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在6月21日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日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7月8日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资料都得。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知佢老婆出 trip 系咪带住佢个样嘅公仔嘅咧？ 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惧怕。 爱一个人应该鼓励佢追逐自己想睇嘅世界嘅，但如果对方真系离开自己嘅范围，又会唔舍得。罗力威今次发生旅行娃娃化解矛盾。 作曲罗力威，填词方浩权，编曲谭建文、罗力威 Pandora， 监制谭建文、罗力威。 我等你，总有时孤单，世上那种爱可以无伤疤。 上榜暂时两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罗力威《旅行娃娃》。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骚动，你想听歌？骚动，你很想摸？骚动，谁人嫌多？骚动，你很清楚？骚动，你不闪躲？骚动，你等播歌。来骚动你的身体，来骚动你的姿势，来骚动你的一切，一于坐低。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介绍俾你佢嘅名字叫做徐家豪。新嘅呢只嘅派台作品叫做《Home Alone》，亦都真系 sample 咗《Home Alone》呢套嘅电影一啲嘅经典嘅对白嘅。至于跟住呢一首歌就同你讲一个嘅信息 ：Alone, not lonely。 派对里凝望，有本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荡，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皎洁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 些裂痕，听到内心哭会修补再哼，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仿似得人知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寒每颗失休之灵，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但说明我自己一个造证。绽放出期望，浮云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显灵，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境。原来已很世间变幻事情，当一瓶的汽水呼出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应。 本身咧，佢就冇谂住出碟嘅。但是最后呢，突然间觉得咦唔係喎，我搵到我嘅派头歌嘅一啲嘅脉络喎，不如出咗张碟佢啦。张碟嘅反应仲好好添。嚟自林家谦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一人之境》。佢真係喺呢个隔离期间突然间发觉，其实一个人独处嘅时间係可以好自由自在嘅。好多人都有类似嘅感觉嘅。但係其实点解平时你唔敢一个人呢？因为你好害怕成为离群的分子。 天真得只有你，令神仙与归天要怪谁？以为留在原地不够遨游，就让他沙滩里戏水。那次得你冒险半夜上山，争拗中队友不想撑下去。那时其实尝尽真正自由，但又感到没趣。不要紧，山野都有雾灯，顽童亦学乖，不敢太勇敢。世上有多少个缤纷乐园任你行？从何时你也学会不要离群？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幸？从何时惋惜蝴蝶困于那桃源，飞多远有谁会对他操心？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顽童大了没那么笨，可以聚脚于康庄旅途，然后同沐浴温泉，为何在雨伞外独行？漫游到独家村去探谁？既然沿着寻梦之旅出发，就站出点吸引赞许。逛够几个睡房到达教堂，仿似一路飞奔七八十岁。既然沿着情路走到这里，尽量不要后退。亲爱的，闯遍所有路灯，还是令大家开心要紧。抱住两厅双套，天空海阔任你行。从何时你也学会不要离群？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幸？从何

神，不管远近，双手请找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远丢，漆黑心烟中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城内每日恶梦超过，离别多过，你努力过。 他就想利用这一首歌今次就自己填词啦，希望可以给到少少的温暖你，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他就作为一个朋友的身份在你身边这样好好地陪伴着你。来自邓小巧这首新歌《与人同行》。一讲起同行，即是成日会想到那个字叫做与人同行，现在你就成日觉得是一种优惠来的，但是其实二人同行这四个字都可以有些暧昧的状态的，一起行，一起慢慢调教一下两个人的步伐，调教一下大家那个的呼吸，找到同一个节奏。 Rubber Band First Date。 说再见，眼眶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再相识以前，世间回绝门外，期待如相拥找。敲到心可再开，我讲起挪威峡谷，你说很喜欢，日色晚餐回味共处，率真的空间，这第一晚分了越变越难，说再见，转身之前一眼，仍要不退减。看到镜，如粉轻飘，这晚你可到期盼，再相识。再得知微笑仍在，期待如相拥找来，心会踏上过来，现在。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据了解，本港今日暂时没有新增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不会举行记者会。本港至今录得1179宗确诊个案，前日由菲律宾抵港的55岁新型肺炎男患者凌晨在马加烈医院不治。有市民响应网上号召，下午在元朗一个商场聚集，几十人下午大约两点在商场中庭位置叫口号，有人举起手机显示抗争标语，再围绕商场步行。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今朝早表示，质疑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是否想分裂国家和颠覆政权。有示威者不同意梁爱诗的讲法，重新坚持港独并非五大诉求的选项。他承认担心在港区国安法立法之后叫光复香港等的口号有被捕的风险，但是亦都会继续高叫口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六月头半个月公营部门平均每日进行4000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较五月多超过六成，短期目标是提高至每日7000个。林郑月娥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随着稍后推出的粤港澳出行健康码和与特定海外国家建立的旅游泡泡，市民对病毒检测的需求会大幅增加。卫生署正是联络私营机构协助提升检测能力。他又说，调整抗疫措施需要平衡公共卫生、经济影响和市民接受程度，而不是简单科学计算，但是肯定政治考虑不是评估因素。有人指维持禁止50人以上群组聚集的决定，深入打压示威游行的考虑，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云南西双版纳一艘载有27人的船只翻沉，至少一人死亡，9人失踪。事发在凌晨，艘船在澜沧江和南班河交汇处翻沉，搜救人员暂时救起17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开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有车龙噶啦，排到去和斜村。重复一次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对开啦，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已经去到和斜村。另外啦，喺龙翔道咧去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咧中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竹园道对开中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三孖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做节目最开心就系啲听众会打上嚟揾你玩，或者系。 打嚟玩你咯。 咁啊，呢个挑战项目第一关挑战边个咧？想 天儿啦。 第一关你想挑战？ 真系俾个台柱啊，天儿先啦。 即系个个都拣佢嚟借号。第一关想挑战， 即系传统就挑战天儿先啦。 哎、你哋开心咁咪得咯。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七点 ，Give me five， 黄天儿准时喺度等你打嚟玩我，或者打嚟同我玩啦。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乐队披头四啊，自从组成以嚟咧 ，Paul McCartney 同埋 John Lennon 咧系被公认为系乐队当中嘅灵魂，其他嘅两位成员咧系颇被忽略嘅。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咧虽然系嚟自一对咁具影响力嘅队伍，但由于佢嘅吉他技巧未见受到重视，要去到1968年啊，有一日咧 ，George 就喺度睇《易经》喎，嗱冇错啊，系真系中国人嘅国宝之一，我哋嘅《易经》啊。他第一次领略到缘分呢样嘢，原来喺西方世界里面，他哋认为一切他哋得着嘅嘢咧，一系就系幸运，一系咧就系意外嘅安排嘅啫。基于呢个咁样嘅启发 ，George 咧就决定写一首歌咧，系同呢个思维有关。George Harrison 灵机一触，冚埋本书，然后咧随意打开一页，谂住揭到乜睇到乜就写乜。结果佢打开嗰一页咧，系零零舍舍见到 Gently Weeps 两个字。於是乎由吉他手寫的一首有关吉他低泣时的歌曲就诞生了。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结果是成为系吉他手都会演奏的经典歌曲，亦为 George Harrison 攞返佢向天王队伍 Beatles 乐队担当吉他手的面子。顺带一提 ,Beatles 的这首歌曲特别是请了 Eric Clapton 是来到弹主音吉他，不过是用不记名方式的。 想 fetch 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斜阳半晚烟火像归。 曾志豪啊，你归乜嘢啊？ 我哋唱成咁，你归家去啦。 唔系啊，豪仔唱得几好啊。 前辈真系识货，多谢你啊。 想知道我喺《寻找快乐的人》同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倾咗啲乜？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今集嘉宾是我 ，Ella 潘瑞强，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何少麟，今年15岁，在香港英华孙读紧中四，我的主项是50、100、200倍同埋100字。我依家在香港拥有3个青年纪录，分别是长池100米背泳、短池100米自由泳同埋短池50米蝶泳。另外，我亦都保持着15个分龄纪录。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Albert Lau 欧瑞强期间限定，友情珍藏，巨星歌手现场演绎最难忘的靓声靓歌。 黎瑞恩，万水千山总是情， 未怕光风吹雨伞。 李思捷，为你钟情， 为你钟情。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lbert Lau 欧瑞强集集经典片段，一定要一听再听。上网 rthk.hk 重温都得噶。 Albert Lau 欧瑞强。 世界有震动，气压有震重，重到叹大气。即刻想放松，切记这大气，间歇会自动。 请你有两位嘉宾啦，咁啊系一个系歌手啦，同埋一个系填词人嘅关系嚟嘅，系啦， 知噶， 有罗丽威啦 ，Hello，Hello， 我系罗丽威， 系啦，咁然之后咧就系、是、因为佢有其中一首歌啦，即系近排派噶啦，叫《婚礼旅游》啦，咁咧就系佢其中一位嘅填词人嚟嘅，佢就系、是、我哋认识佢嘅时候咧叫 Louis 噶，因为嗰阵时咧佢系有阵时系唱片公司宣传咧，佢嗰阵时系帮手咁样噶嘛，咁突然之后转咗咧叫陈志林咧，就系佢系做填词嘅工作嘅。 Hello， 我系陈志林 Louis， 你好。 你好， 不如我想问一下，我记得我睇下 Louis 嗰个 IG 嘅 post 咧，其实阿罗丽威都算系带你进入俾你填词界嘅， 冇错冇错。我哋识咗好几年啦，咁啊喺依间唱片公司里边，咁佢系一个员工啦，系咪啊？ 系一个员工，以前 可以 系 咯 系 咯， 因为我谂紧当时佢个 post 系， 咁佢嗰阵时个 post 即系行台咁样样嘅，类似 即系宣传啊、公关嘅工作咁样啦，系。 咁啊，佢就会同我分享到，即系佢其实系对音乐嗰度系有一份热诚喺度嘅。咁佢嗰份热诚就系写歌词。 OK。 咁啊，当时就都唔系话即刻开始嘅，可能都系隔咗一阵嘅时间，跟住我有啲即系新歌，即系喺仓底有啲新歌咁。 系。 咁啊，即系可以系去俾佢去试下填词。咁如果你玩得份歌词好靓，咁顺便用埋，咁仲悭添。 即系悭嘅角度， 即系悭时间嗰啲啦，即系系啊咁样。 咁但系 Louis 咧，你系咪有上啊周耀辉歌词班啊，诸如此类等等嗰啲？ 系，冇错。因为其实我自己读 art 出身嘅 ，art history 嗰啲。 OK 吓。 咁跟住因为周耀辉嘅歌词班就每年都好多人争啦。咁、yeah. 我有幸就争到其中一年，咁就跟周耀辉学歌词。 系， 本身系因为好有兴趣，我自己对歌词好有兴趣。 系， 细个咧嘅时候读书其实唔叻嘅，我背书系好差嘅。 系， 然后我发现自己背歌词系好叻嘅。 嗯， 跟住就对歌词由细到大就好有兴趣咯。到大个咗，就有機會去嘗試寫啦，咁亦都發現，寫到喎，咁就想貢獻多啲咯，喺歌詞上面。 咁然之後就入到去而家唱片公司之後，就認識咗羅麗威。 係啦。 哦，第一首我記得你嗰陣時有提過就係日落大道啊嘛， 冇錯冇 錯，就係嗰陣時係你填咗幾多首，阿羅麗威就話：，咁我哋就呢首就正式不如 publish 將佢出街啦咁樣咧。 我同佢嘅合作，我印象中每一次即係都係好快，歌詞即係一出咗。其實就已經差唔多係即係七成㗎啦，跟住就我哋都唔會話執著太多，唔會喺度磨太耐就出㗎啦。咁、所以我哋嘅第一首《熱落大道》到而家呢一隻《廢物旅遊》都中間好幾首呢啲歌都係好快，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係一個第二個好大嘅優點咯，即係佢有黑得你可以寫得唔好噶嘛，但係佢寫得好啊嘛，即係我就覺得佢寫得好，而且好快，同埋你可以改啊嘛，即係你係好合理地，如果同佢要求改嘅話，佢都會有自己嘅見解，佢話改定唔改，咁改我會點改？ 係， 依個係一個即係好值得讚嘅地方。 OK， 咁但係因為咧，我哋第一次即係同阿 Louis 做訪問啊嘛，咁我哋而家會 stalk 下佢啲 Instagram 啊， 係啊， 先啦，係啦，咁樣。喂，但我聽講係咪曾經你都有，譬如喺婚禮旅遊嘅時候，你曾經都係有諗過係維多利亞港嘅一個咁樣嘅 image？ 第一個感覺呢首歌俾我嘅時候 ，demo 係就浮現咗喺腦海，就係一個維多利亞港嘅夜景係啦， 係。 咁呢首歌一開始係叫做維多利亞夜未眠嘅，咁就講維港嘅夜晚同埋一啲好舒服嘅感覺。咁之後 我一見到佢好緊張，好想攞啲酒俾佢飲。 唔係因為大家咧有時即係唔慣咧，即係我哋即係要回想翻當時嘅事 啊。 因為其實雖然即係上咗嚟做節目，可能要 prepare 咗，但係無可否認地咁。呢一啲歌就真係喺呢段時間其實係空白咗，呢啲歌係喺嗰陣時做起，咁係等咗一段空白嘅時期先出，咁無可奈何係咁噶嘛。咁所以我哋而家其實努力緊回想翻當時嘅情況，係咯。即係呢首歌，當時我都可能會同阿 Louis 講話，呢首歌係咯，我你呢、這個維多利亞港即係呢個 feel 我都中意啊，可唔可以俾少少 sex 嘅 feel 我？即係大家都有咁樣傾呢啲嘢，即係類似可能有少少。系咯，等佢讲埋。 系， 然后 sexy 呢个字，我觉得系好好好 即係令我醒咗嘅一下。咁我之後會覺得，咦？我就咁寫一個維港嘅夜晚，好似有啲普通。 係。 咁就嘗試去諗個第二個方向。咁我亦都係用咗一啲夜晚會發生嘅事嘅，即係譬如可能係大家吃喝玩樂完，翻到屋企嗰個感覺嘅。咁最後就翻歐咗，就係、是、咦廢物旅遊呢個 idea 幾好喎、 啊。OK， 因為佢自己話有一句咧係叫做突然間玩嘢寫咗一句嘛。麻粒女子如何变作天后嘛， 系系啦， 跟住就慢慢再 modify， 咦，揾到个方向啦， 系啦，冇错冇错， 就于是就有呢个废物女友而家呢一个嘅感觉出嚟。 即系我同阿威哥嘅合作好开心嘅一个位就系、是，即系佢会觉得可能有啲地方可以再好啲嘅，佢会好直接讲俾我听，而我又觉得已 match 到，即系大家两个人 connect 到，哦 OK， 咁就 follow 阿威哥嘅。意思去繼續寫咯。 OK， 但對於你嚟講，譬如可能一首歌佢嘅 arrangement 啊，即係可能係快歌啊、慢歌啊、rock 啲嘅、retro 啲嘅，會對你填詞嗰個嘅感覺都有啲影響。 哦，會係係我以前會好中意聽慢歌，好抒情嘅歌。咁到自己真係寫嘅時候咧，又會覺得寫快歌其實開心啲，因為始終香港人壓力大啦。咁聽多啲開心啲嘅歌，好似精神會健康啲咯。係啊，真係我而家盡量都會即係真係首歌 match 到嘅話，我都會想寫啲開心啲嘅。 OK， 我自己都好同意咯。因為作為即係創作人咧，咁通常都會想避開某啲嘢㗎嘛，即係重複性嗰樣嘢咧。咁我自己都覺得，大家可能聽開即係香港人聽開嗰啲歌有一種 style 嘛。咁我自己又有時會中意即係寫啲爆啲嘅歌啦，叫做即係廢物女友呢啲爆少少嘅歌出嚟啦。咁即係希望可以又同人哋唔同之餘。又幾可能充斥下，即係充下氣咁樣，即係可能聽完六七首即係柔情似水嘅歌，跟住有一隻呢啲咁嘅歌，雖然唔知道大家聽唔聽得慣，但係我自己覺得即係一件幾好嘅嘗試咯。 法上独自看戏，然后当跌落茶杯一刹那，遍地纷飞，连被你亲手摧毁的百合也有生机，陪着你缺憾。 我諗其實即係 so far 近排啦，羅麗威嘅歌咧，即係除咗有 Louis 嘅多咗參與之外啦，咁另外一個單位都同你開始多合作就 Pandora 啦，呢一隊樂隊啦咁樣，係咪都開始揾到？咦，大家都有好有趣嘅地方，同埋個默契開始越嚟越多啦咁樣。 其實就我當然都係可能要靠阿 Dash 可能去幫我有時。因為阿 Dash 個角色就係去幫我做一個橋梁啦，咁佢可以負責去幫我去宣傳俾公司聽，等佢哋又安心放心，等佢哋知道我嘅進度啊嘛。咁有咁樣嘅人係好好啦，咁佢會幫我可能 line up 咗出面，即係佢覺得有一隊樂隊，即係 Pandora 樂隊，即係其實佢哋啲嘢又同我幾近，又可以即係大家又傾有講地，可以夾到 band 咁。啲歌其實夾 band 咁出就搞掂嘅啦，好簡單啫喎。咁我係好簡單，好似即係所有嘢都嚟得，我哋已經詞又有咗啦，咁啊啲嘢音樂又都好方便易搞咁樣。咁啊 Pandora 其實個studio 又同我好近啦，我行過去就如果冇紅綠燈，應該兩分半三分鐘鐘喺屋企行過去，咁啊好方便啦。咁啊題外話頭先，咁啊即係我會覺得其實音樂嘅未來就係喺佢哋身上見到囉。我已經係卡住咗喺一個位，唔知係咪未來定係咪過去㗎啦，其實。即係我覺得因為我真係好相信呢啲嘢係會傳承嘅，即係會係一段時間傳承，一代傳承咁樣嘅。而我會覺得即係呢一代，佢哋呢一代係唔俾上一代信息嘅。我哋又唔敢好大膽話，即係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哋要話，我哋要贏你哋上一代，我哋要戰勝你，即係唔關事嘅。只不過我會覺得大家每一代嘅都好唔同啦。即係我會覺得香港啲嘢其實發生得好快啦。其實你眨下一年，哇！喺一年變咗咁多㗎。跟住你眨下眼，我冇見我一排我生咗個小朋友，讀緊小學㗎喎。其實即係香港啲嘢快到咁咧，其實係好需要佢哋或者接近多啲呢一代嘅人，佢哋有呢一代嘅人嘅經歷，佢哋先至可以帶到去遠啲啊嘛。即係你好難用一個即係再年長啲嘅人去話俾你聽，其實後生發生咩事㗎嘛，唔得㗎嘛。所以。我覺得即係依支棒係佢哋嘅啦，咁樣咯。 OK， 所以呢首歌有個更加大嘅意義咧，呢個合作係一個跨代共融嘅一個故事。但係我就係覺得，即係有唔同 generation， 其實中間可能你嘅美學上面啊，你嘅對呢個世界睇法啊，其實你有啲咁嘅交流，其實出嚟嘅火花可以係非常有趣咁樣噶嘛。 咁因為係咯，即係我自己嘅信念係咁啦。咁我自己都覺得我係一個渺小嘅力量啦。咁佢又係可能大家都係個體渺小嘅力量啦。即係其實如果我哋依啲大家都可以團結啊，多啲被人知啊，或者可能傳媒朋友可能多啲幫我哋推廣啊，咁其實就應該可以做到一樣嘢嘅。 我想問阿 Louis 啊，羅麗威私底下咪都係有好多呢啲嘅？ 我從來都冇表現， 真 係 㗎， 好似冇喎。 係啊， 我哋唔傾呢啲嘅，我 係。 話得好耐心啊！佢一句 係 OK。喂，咁嚟緊啦，嗱，而家有兩首羅麗威你嘅新歌啦。咁嚟緊今年個音樂2020年嘅時候，個 planning 又會點樣？ 我諗其實都係我會覺得盡做啦。但係其實而家係用曬我啲歌㗎啦。咁嚟緊嘅 planning， 我自己都覺得。我唔太話好擔心嘅，因為起碼身邊有好好填詞人。我本身已經係永遠都會有一啲存貨喺度，可以隨時可以攞出嚟俾人玩嘅。咁亦都會隨時可以寫新歌。咁我唔會太有壓力嘅。我都可能係順其自然。當我有一下係覺得好想做，好想做就。 即係會再同阿 Louis 合作啊。 嗯，係。咁啊 ，Louis 咧嚟緊係咪開始有其他唔同嘅一啲合作？嚟緊喺今年都會發生嘅咧？ 嚟緊我都係等阿威哥嘅威哥嘅指示， 冇問題。 OK， 咁我睇下佢哋呢對兄弟班咁啊，嚟緊啊，聽住而家呢首先係啦。咁啊，睇下佢哋嚟緊個合作又會有啲咩新嘅火花啦咁樣。喂，大家今日都係曬羅利威啦， 多謝曬，係 啦，同埋 Louis 陳志林嘅，多謝兩位 ，thank you。 自进发，这世界并不狭窄，忘掉跟我约定都不斥责。你看严冬经铁塔，冒着浪找白无达，谁能留住匆匆的过客？中记挂，腾出空间，处起想法，期待跟你再遇，愿你知法。到法国去看烟花，眼都更璀璨。我说过会让你拣，带着我的旅行。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中你困惑，偶尔这下，再痛也有我支撑，来做你灯塔，替你去照亮世间，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有时孤单，世上那种爱可以蒙伤疤，确保了方向都有时偏差，厌倦了奔波间漂泊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度变化，迷路不必惊怕，归家好吗？ 公司解释今次决定的主要原因是有摄影功能的手机出现之后，数码相机市场萎缩，公司尽了最大努力仍然无法继续在这方面赚钱，过去三年都是录得亏损。本身是显微镜出产商的奥林巴斯1936年推出第一部相机，公司曾经是全球最大相机品牌，高峰期是上世纪70年代。有著名相机杂志编辑形容当时的奥林巴斯相机具有革命性，不单止做到轻量化，而且设计精美，具备高品质镜头。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259点，跌2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13，瑞士法郎0.949，加元1.364，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77美元，卖出1766.7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受到高空堕物影响，咁现时咧芜湖街同埋基利士南路交界咧系有部分嘅路面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嘅。咁就系咧受到高空堕物影响，咁现时咧芜湖街同埋基利士南路交界咧系有封路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咁另外咧，广东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对开咧，慢线亦都系需要封闭嘅。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对开咧，慢线系封闭。而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大埔方向马场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永滩一段来回方向仍然慢车。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六月心乜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爸爸，点解啲台早成日都唔见咗你嘅？ 因为爸爸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钟已经开始主持晨光第一线，爸爸仲会邀请嘉宾上嚟喺职场 KOL 亲子百分百同消失的地图一齐同听众学下新知识。你觉得你爸爸白元浩系咪好勤力呢？ 系啊系啊，我同狗狗都觉得爸爸你系最叻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㗎。想退休安心，就要有唔使烦，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咁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想了解多啲或预约投保，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大家好啊，我系不结婚啊，系咪好想同我一齐录广播剧咧？ 叻唔切讲讲讲，你有冇讲下点参加？ 我梗系知啦，我唔讲啊，你咁叻你讲咯。 我梗系叻啦，讲咪讲咯。我而家诚意邀请小一至到中三嘅同学仔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短片电邮俾我哋。 我都想参加，几时截止啊？ 6月28号中午12点就截止啦，仲唔快啲行动？ 思芬，你觉得女神应该具备咩条件呢？ 样靓身材正咧，杰棠。不过最紧要嘅都系有思想。 佢有齐晒、啊。 你唔系借啲耳踢字嘅。 我冇咁厚面皮，佢最近仲拍埋剧同广告添。 哇，咁啊真系要听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爱情读心思今个星期有。 泳图 B B 林泳图， 女神啊！ On a Saturday night。 音乐情人完成二千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Ang 欧瑞强在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的音乐情人，同埋星期日晚都是九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 安哥同学会， 所以刘仪达就最初就跟佢玩电子乐器嘅，佢成日都唱我噶啦。我交咗几期学费之后咧，就即系做咗朋友啦。咁我就冇再交学费啦，当然就成日上去佢嗰度就玩啦。咁但系佢写咗好多 demo 出嚟，我就自荐就边俾我填啦。咁即系大家都一腔热血咁去做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Jackie 陈陶安， 我系陈少琪，安哥同学会。 有 Eric 阿瓊啦， 系啊， 咁啊讲个歌手不务正业嘅故事， 好啊， 我真系好不务正业啊，咁样， 可能喺好多一啲即系唔熟呢一行系点运作嘅父母嘅眼中咧，好多你加入音乐圈 已经 系 不务正业啦，你系歌手已经不务正业啦， 搞音乐做咩嘅嚟咁样？搵唔到钱噶咁样， 唔系，同埋依家仲有啲歌手可能就系摆啲歌喺串流平台上咧，就上唔上网听你啲歌咯？咦，咁你咪即系个网友咯？ 系你个 普通网民嚟嘅，就唔可以系职业嚟嘅咁 样。咁你个不务正业系搞边份啊？捞边科啊佢？ 黄若琳啊， 咁、 本来系一个创作歌手啦，即系如果大家当歌手一个职业嘅话，咁呢个即 系 佢正职 啦， 咁样。咁但系依家咧，佢变身成为一个主持啊！ 哦，系啊， 系啦，咁但系咧，嗱， 佢唔系偏寡言嗰个性格嘅咩？ 同埋你真系要去听佢呢、這个应该系话咧，其实而家台湾，我谂其实外国都有嘅， 系 咁台湾呢排都好多啲音乐人啊，尤其是独立音乐人会去做一啲 podcast 嘅节目， 系 咁都好得意嘅，即系可能会由佢哋自己比较擅长嘅音乐领域出发， 嗯， 咁黄若琳咧，大家以为佢比较即系擅长嘅领域就系一啲复古 系啊 嘅一啲嘅音乐类型啦， 系 咁的而且确做咗个复古嘅主题嘅 podcast， 但系。同音樂關係得兩成到啦，我諗，就係請歌手上嚟嗰兩成，冇唱歌。 哦，係啊，即係純粹傾偈， 真係純傾偈。同埋因為咧 ，podcast 咧，佢其實 YouTube 都有嘅。如果大家想睇，我建議大家睇 YouTube， 因為有字幕，比較容易跟到。但係咧，我係聽嘅時候咧，哇！嗯，即系呢个 DJ 咧，我谂港台都未必请，因为唔系好夸张。因为嗱，头先 Eric 都话佢系寡言噶嘛，佢除咗寡言之后，仲有一个恐怖嘅地方就系佢讲嘅冇乜抑扬顿挫，即系因为咧佢系有一个标准嘅对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电台节目，我们这一期的节目的嘉宾，即你明唔明？即系 keep 住都系呢个冇情绪嘅状态。even 隔篱个嘉宾笑得几 high 都好啦，佢就对啊，真的很好笑，即系佢都系呢种状态，你明唔明啊？ 我中意呢个对白，我中意呢个， 佢都真系好， 系啊，真系几好笑。 尤其是隔篱啲嘉宾非常之投入啦，已经系跟住直情问佢意见咧，佢话我也同意啊，点讲都冇。 咁但系佢复古系讲咩 topic 啊？咁真系 系啦，咁样咁其实咧呢、這个佢嗰个环节嘅名啦，即系成个 podcast 嘅节目名咧，叫做爱情霓虹灯。好復古啦，已經。咁佢就話其實係致敬咧台灣之前咧喺六十年代創刊有一本雜誌叫做《愛情青紅燈》，即係向呢本雜誌致敬。咁呢本雜誌咧，其實簡單嚟講有啲似我哋以前而家都有 Yes 啊，即係入面有大量嘅資訊。 南宮夫人信箱 係啦，其一啦，其二咧仲有一啲。精油啊，即系后面咪会有啲豆腐润咁一格一格仔写自己啲爱好啊，点样之后你有兴趣就 contact 佢啦，咁样嗰啲啦。 而家后生一撮应该唔知系咩嚟， 系啦， 因为佢哋 Tinder 开， 你嗰时做系啦。 shoot 就冇啦。 嗰時仲有一個叫做 Make Sex 啊，嗰嘅一關於一啲性疑問 嘅 一啲。 佢係對於其一個某一個年代嘅香港嘅年青人咧，係一個係即係喺性方面嘅一個啟蒙嘅。 係啦， 咁當然我唔知道佢啲知識係有幾啱 啦， 係 啦 咁 樣。因為其實佢都以一種詩諧幽默嘅形式去介紹嘅咁樣。咁其實嗰本雜誌某程度上就有啲啲似呢一種嘅模式。咁佢就向嗰本雜誌致敬，就做咗個咁樣嘅節目啦。咁好得意嘅，佢就係將個節目分成咗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咧就係會回答一啲網友嘅疑問。第一期嘅疑問就係應唔應該同思想好傳統嘅爸爸媽媽出櫃？又或者我喺我嘅屋企係一個重男輕女嘅家庭。咁然之後咧，但係我又生咗個女。我应该要即系点样喺呢个家庭中即系生活相处咁样啦，系认真噶咩啊？ 啲诗啲好长篇嘅嘢嚟喎， 系啊， 一句半句好难答噶。 但系佢嗱，首先佢请嗰啲嘉宾都系好活泼嘅，例如屁孩啦，即系之前我哋即系有介绍过嗰首他哭住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 Dior， 即系你谂下写得出呢首歌同埋嗰啲 groove 嘅人咧，都系活泼嘅。咪例如马念先啦， 系 马念先嗰集咧，系我觉得好精彩的一集嚟嘅。咁佢答嘅疑问咧就系、是、有个听众就觉得自己中咗一个诅咒，就系、是、佢永远都系倒数第二位女。朋友，即系咩意思咧？就是、 下一个就结婚噶啦。 系啦，佢永远佢都系经历紧呢一样嘢，所以佢话佢好心痛。佢成日都即系啲男仔同佢分手一年几两年，佢就可以收到佢张贴。咁你想点咧？咁佢三四个都系 生意咯。我帮你催结婚运动，俾钱我。 喂，你好啱上呢个环节啊！咁样，咁因为嗰个人咧， 专攻唔系嗰啲单身嘅男士或者想结婚嘅男士，系俾佢哋嘅阿爸阿妈。 系啊，快啲咩老爷奶奶？ 你介绍你嘅仔俾我识。是啦，我收回去几十万。同我拍完拖通常呢就会结到婚㗎啦。我借啲运俾你。 你好啱差唔多个。你好啱同马念先一齐主持节目。即马念先就因为那个女仔话自己中咗诅咒嘛。马念先就将佢手上嘅一串嘢就话啦，话所以呢个时候你需要五行改运珠。咁点样改运呢？五行改运珠就係呢，通过带呢串珠跟住不断转你手上呢一串珠去改变你嘅命运。咁呢你就冇唔会再中呢个诅咒啦。咁但係你要记得喎，要顺时真针咁样转，转转下咧，你就唔系倒数第二，系倒数第一啦。咁但系如果你反方向咁转咧，你就由倒数第二变咗倒数第三、倒数第四，即系你明唔明？ 明啊明。 咁佢有佢自己幽默啦。 系。 咁当佢讲啲咁嘅嘢嘅时候咧，我见到黄日林都喺隔篱。 嗯。 对啊，哈。嗯，真的是这样的，即系咁样咯。跟住我就哇，呢个搭配真系天衣都无缝啊，真系咁样啦。呢一 part 系咁样嘅，咁样。咁另外一 part 咧就真系精油啊，但系都有借咗少少高科技嘅，就 系 佢真系会将自己资料咧，即系啲精油嘅人嗰啲资讯咧，摆喺嗰个节目当中读。即系例如，台中有一位叫做你谂黄若琳读咧，又系一个语气啦，冇变化啦。台中有一位女仔，佢叫做小红。佢就话自己好鍾意写作，好鍾意写作嘅女仔，係啦，好难搵到人要㗎呢、這个时候。即係你係大家真係要去睇咁样个感觉，就係咁。跟住然之后佢就希望你可以通过我哋嘅 line 搵到你命中嘅伴侣。好啦，今日节目去到呢度先，我哋下一次再见。又係完全冇语气冇起伏啦， 都 几 有喜感啊。 你鍾意佢就係啦。咁其实唔多嘅六集到啫，咁每一集都係十零分钟。咁因为其实即係之前疫情嘅关系呢，其实据闻即係台湾一啲网络数字都话其实呢啲 podcast 呢嗰个收听率呢係都有几何级数咁上升。因为其实你就係播住咁样听啦，同埋我諗好多歌手呢，即係尤其是你喜欢嘅时候，剛才都话有黄若琳啦，有马念先啦，有剛才最后一集呢佢直情有呢、這个好认真，佢最后一集佢直情係请咗魏如萱做媽咪，同埋揾咗个专业嘅泌尿科医师嚟解决呢个男性嘅生理困扰。 但系点解要揾魏如萱？ 即可能佢觉得妈妈应该对男性嘅身体，因为佢生咗个仔嘛。 哦， 对男性嘅身体好了解，帮我仔冲凉啊。 系咯，选择嘉宾都几有趣嘅呢个配搭。 系噶，都系一啲音乐人嚟嘅，所以你当你听到音乐人去讲啲咩感情嘅烦恼啊，诸如此类嘅时候咧，系有啲有趣嘅。 哦，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冇事嘅话，即系可以揿嚟听听咁样。 系 个节目名叫做《爱情霓虹灯》啊，咁样。 所以你喺 YouTube 你揾阿黄若琳，你就会揾到噶啦。 系啊，我有啊，系啊。所以今日都拣你黄若琳一首歌啦。 好啊， 佢午夜 你可唔可以用佢个腔去到 我得得得，哇，好中意啊！我听我直接想攞佢个腔嚟做节目啊， 系啊， 但系惊俾人炒 啊，嚟啊！ 今日我哋揀嚟有黄若琳喺午夜剧院专辑当中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当年情》，哇，真系好闷啊！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伴着我绵绵密密思念。情挥不尽，英雄尘世飘萍，归去依旧默默独行。声声问，轻轻唤，烟水柔情唤不醒。多少年，多少心事坎坷，路飘零路，茫茫烟雨遮不住，心叹江湖岁月无尽处。拥着你，匆匆往事数不尽，散不去，好梦难成，愁酒一醒。几番心情安定，当年情在风中追忆无影，拥着你依稀仿佛在梦中重相逢，我看往事尽已无语，梦回首风尘我独饮，当年情化作泪眼烟烟水柔情唤不醒，多少年，多少心事坎坷，路飘零路，茫茫烟雨遮不住，轻叹江湖岁月无尽处。拥着你，匆匆往事说不尽，心情难定，当年情在风中追忆无影，拥着你一起仿佛在梦中重相逢，不看往事尽已无影，梦回首几回风尘我独饮，当年情化作泪眼烟雨。 啱啱呢一首歌真系好好听， 我哋系咪一齐用黄若琳做节目嘅嗰个状态嚟咧？ 系啊， 我哋会冇咗份工嘅，冇啦， 做音乐都唔俾， 系啊，冇噶，佢个 podcast 节目佢冇音乐底噶，系啊，系啊，跟住嗱，真系佢唯一少少同唱歌有关咧，就是、有个嘉宾逼佢唱咗嗰首《爱的魔力转圈圈》，逼佢唱 呢首系咩歌嚟噶？ 你 send 俾我噶喎。 挨得摸啲撞穿穿喎、 哦，觸電喎、哦，威後勁同你解決呢個死人隱 咩嚟噶？我都唔記得我做過呢啲嘢嘅。 我年中聲太多古靈精怪俾你，係 啊，係古靈精怪啊 ，U R I。 係啊，你之前講啊陳松伶嗰個節目，我都好似有聽咗俾你。哇！你快啲睇啊，好好好 entertaining 啊呢、這個節目。 你 send 俾我之前，我都唔好意思話俾你聽。 係啊，你睇曬啦，我 四個鐘啊！ 你喺屋企真係好得閒。 咁除咗我同啲貓都冇乜特別嘢做，我啲貓都好望住我噶。 哦， 點解要睇呢啲啊？ entertaining 啊嘛，咁樣嗱，頭先你就講係一個係黃若琳啦，即係做咗一個好有個人風格嘅一個 talk show 啦，咁樣一個 podcast 啦。咁但係譬如你喺香港，如果諗啊，如果一個歌手要轉行係成為一個真係主持嘅話咧、嗯，我心目中呢位嘅女歌手都應該係不二之選噶啦。 誒，係咪 Serenia？ 係啊。因為基本上呢個女歌手呢佢就 keep 住就成日都會開呢個 IG Live 啦。咁有陣時我真係冇乜嘢做嘅時候呢都會撳嚟睇下嘅。咁係個節目都幾多元化嘅。咁我例如譬如有一次就睇到佢講緊係念緊詩呀，即係念緊一啲英文嘅詩作咁樣。咁、嗯、然之後就嘗試分析啦。咁譬如嗰陣時係Black Lives Matter 呢一個嘅 movement 嘅時候呢，咁佢可能揀咗即係黑人嘅女詩人，咁就即係講下佢哋嘅詩作嘅一啲特色。咁我覺得又真係有啲內容嘅，咁、 嗯、 然之後就講到半路咧，佢就可能我要敷 mask 嚟，咁大家睇咗敷 mask 啦，咁。 我有陣時一開入去見到，咦，敷緊 mask， 但係出翻去兩蚊，冇阻你。 咁然之後有陣時就見到佢會介紹一下唔同嘅一啲係化妝品啦、啊，咁樣，即係佢近排用緊咩嘅粉底啊， 同埋介紹啲指甲啦、 啊，指甲啦、啊、咁樣。咁但係有陣時我有一次睇到咧，又覺得啊，真係鼓勵唔到嘅，因為咧佢就開咗一啲係YouTube 嗰啲以前啲舊啲 music video 咧、嗯，其他歌手嘅，跟住佢就跟住一齊唱。啦咁样样，即系卡拉 OK 咁样样嘅，咁 好多元化嘅娱乐提供俾大家，真系。 咁所以，然之后你系即系佢因为一个人自己讲嘛，因为佢冇得点样对话噶嘛，咁你就觉得啊，佢一路讲成个钟，咦，咁啊讲一个钟噶咯，咁所以我觉得佢做主持系有一定嘅工价嘅都系啦，咁连歌都唔使播添。 自己嗰啲都唔使。 係啦，咁啊頭先啊黃若琳咧，你揀咗嗰陣係當年情啦，即係都有種復古嘅感覺啦，咁樣。咁啊 ，Serenia 佢近排呢一首嘅新歌咧，都係玩翻嗰種八十年代嗰種嘅係跳舞歌啊，咁四拍四嗰種嘅 disco 嘅風格咁樣嘅。係啦，揾嚟有 Serenia 呢一首啊，網絡安全隱患。 人投入雪峰，偏一个跟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青山公路米布段一间独立屋检获市值大约1500万元怀疑氯胺酮和制毒工具，一男一女涉嫌制毒被捕。警方检获30公斤怀疑氯胺酮，其中19公斤是未经加工的晶状粉末，其余是半制成品，相信贩毒集团加入溶剂加熱並且溶解氯胺酮晶狀粉末，再製成晶狀固體的氯胺酮，提升賣相和純度。現場檢獲的工具都有懷疑氯胺酮的痕跡。警方說毒品工場運作不超過一個月，是租住物業，相信貨源來自外地，因為疫情影響貨運而轉為本地加工。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個月底再開會，暫時未有審議港區國安法的議程。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在本台節目《議事論事》估計，港區國安法會在會議通過。對於港區國安法有機會在七一之前通過，但是條文仲未公開，他認為是為了避免引起社會衝突。梁愛詩又認為港區國安法可以根治過往一年本港分裂國家和顛覆政權的行為，否則香港日後會變成有如台灣的情況。他表示，過去一年本港的示威活動，示威者提出港獨和高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質疑行為有如恐怖活動，目的是否只是想分裂國家和顛覆政權。梁愛詩又說，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執行工作的時候，仍然要遵守香港法律。有市民下午在元朗一個商場聚集，防暴警員第二度進入商場，在多處設立封鎖線。不少市民下午響應網上號召，到元朗優豪商場聚集。他們先在中庭叫口號，其後再圍繞商場行走，一邊叫口號。多名防暴警員和速龍小隊成員之後進入商場，並且拉起橙色膠帶。有示威者呼籲在場人士散開，有店鋪落閘暫停營業。警員逗留一段短時間之後離開，市民繼續聚集。其後有便衣警察截查市民，防暴警員就再次進入商場。對於有的士小巴提出市區的士加價，落期收費加6元至10元，運輸署說需要再度審視的士業界在2018年提出的加價申請，適時提交相關機構審議。運輸署說，政府曾經在去年3月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和交諮會，由於去年的社會活動和近月疫情，政府需要再度審視申請，包括考慮的士營運的財務可行性、的士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收費的合理差距，以及市民的接受程度等。署方又說，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為運輸業界提供財政支援，署方亦都推出行業特定計劃，包括提供燃料補貼，向的士登記車主發放一筆過30000元的補貼，向每名合資格的士司機提供為期6個月、每月6000元的補貼。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週末和下周初大致天晴和炎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受到危险棚架影响啦，咁现时咧芜湖街同埋基利士南路交界咧仍然系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嘅，咁就系受到危险嘅棚架影响啦，芜湖街同埋基利士南路交界咧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来回方向都仲是慢车。在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旺角近住丽港城这一段是有少少挤塞的。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二台六月三蚊分，凌子维和你寻开心。 凌子维，凌子维，凌子维， 喂，凌子维。你做咩不停咁嗌自己个名啫？ 咁唔通我嗌寻开心咩？你系咪真系会开心啊？ 你都唔跟规矩嘅你，乖啦，嗱，快啲讲埋最后一句好走啦。 好啦好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师兄祠堂有凌子维，走啦。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谈文学推广有香港文学十三邀， 我们觉得社会有文学馆好一点，所以我们就做多一些 showcase 给大众看，给政府看，我们是做到这个文学馆的。 谈社企力量有社创新力军， 家庭主妇啦，妇女他们其实对于煮嘢食这件事，他们擅长的东西他们非常有热诚，你想注意这个构思就是怎样可以善用一些家庭主妇他们的时间去发挥他们的才能。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知信科技界的名词都有反歧视， 开发一些软件会有这个 master 或者是 slave 代表不同的版本，亦都有这个 bad list 和 white list， 这些字眼都牵涉到一些种族歧视，将会慢慢就取代这些字用其他的字眼的。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阿涉知识会社， 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升学、出路、就业、辅导，同各位中学文凭试考生共同进退。 奋发时刻 DSE， 星期六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主持杜婷、吴宝成，我哋为你带嚟最新嘅课程资讯。今个星期有明爱专上学院嘅代表介绍佢哋嘅物理治疗荣誉理学士同幼儿教育荣誉学士课程，了解自己嘅兴趣同能力，一齐投入每个 奋发时刻，耶！ 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翻嚟四点半之后，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假期嘅时候煲剧系咪一个好好嘅活动咧？定系你话啊，之前已经睇太多，睇到够啦。跟你一首台湾电视剧嘅主题作品。 害怕伸出手，装作什么都不想要，这样也好，每天说服着自己，在原地停留，等着你，也等着我自己。你若能懂，现在别再犹豫，走进我的心。谁能够找 歌手名叫做 Karen CC， 是一位台湾创作女歌手，歌曲名称叫做谁，是一个找紧人的过程，想找一个可以肯定自己价值的对方。但假期的时候我们不讨论这么沉重的话题，反而是想有一种比较阔达的生活观可以跟你分享，一种不怕寂寞的感觉。 可以只睡觉吗？不做成什么梦？可以只呼吸吗？不转头茫茫人海，不勇敢，不慌张，不怀疑，不信仰，不拥有什么，不聪明，不笨拙，不怕错，也不害怕不错。我可不可以飘荡沉鱼？可不可以碎裂成瓦砾？ Jenny Hebe 田福恩。2020年呢一首最新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街河》，咁个意思就系乜都得，乜都可以。但其实同一时间自己都依然系有要求嘅，因为我哋学识先好好照顾自己，都系电视剧嘅主题作品嚟嘅。 不勇敢，不慌张，不怀疑，不信仰，不拥有什么。好在不聪明，不笨拙，不怕错，也不害怕不错。 提过 Hebe 田福恩咧签咗新嘅音乐公司，咁大家一路都好期待最新专辑嘅啲情况啦。咁可能安排上因为疫情嘅关系都有少少 delay 嘅，不过幸好都有啲新歌同我哋见面。拣嚟 Hebe 田福恩新嘅作品，歌曲名称《街河》。 无所谓一开始谁先爱上了谁，也别追究最后谁先放弃了谁，再相爱的滋味越抱紧越心碎，只能怪我们不是天生一对。 只想证明我们爱得多么纯粹，才会把彼此都爱到伤痕累累。原来回忆再美不过一场误会，就让它一去不回。 别勉强走向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坚强， 心着我舍不得让你再勉强，一直到我如此坚强， 孤独我早晚会习惯。 我们的这首歌 Jam 邓紫棋同周兴哲嘅合作，歌曲名称《别勉强》。 年轻的我们把街灯当成月亮，天真的庆祝属于我们的浪漫， 蹦迪不过天亮，太自由的想象，才让我们都受伤。 别勉强。想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坚强， 你累了 你哭了 夜深了还醒着， 爱不是对承诺真假， 你累了， 你哭了， 夜深了， 爱醒着， 之前咪有啲调查咧，话即系华人歌手边啲 MV 系破亿嘅 YouTube 上边。咁啊 ，Jam 邓紫棋同周兴哲都系榜上有名嘅两位啦。拣嚟合作嘅呢一首《别勉强》，你嘅人生可能好阔达啦，但去到爱情呢一关嘅时候又好执着，成日都会勉强自己去做一啲可能自己都唔中意嘅选择。咁爱情到底系你生命当中嘅几多成嘅部分呢？ 徘徊在多少夜晚和白天，一般的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当全世界庸庸碌忙着改变，我独自排练和你遇见，再后退一点点。和多余的眼神交汇，就怕你我只能擦肩。几分之几的我，几分之几的你，才够填满残缺。闭上眼，你的脸浮现。 对呢一首作品二分之一， 其 实如果对方是占你生命当中二分之一，已经好多，所以可能你都已经想象不到在冇咗对方的世界会发生乜嘢事。今日最后一首作品，韦礼安《没有你的世界》。 茶几茶杯共沙发，老师中。 色的墙。滴答声滴答声，残酷倒数一场，我们再相见另一个地方。再起来，让我们世界独自游走。你的脸孔渗透时间的裂缝，在回忆里面斑驳。你有了你的世界依旧转动，依旧在窗前沉默着雨声日落，渐渐带走我的脉搏，直到我们重逢。写和写家就一下。 带走我的脉搏，直到我们重逢。